于是同大家讲古仔叫做《大歌舞》。朋友小李就喺殡仪馆工作嘅，因为日日都同死人打交道，佢搵唔到女朋友，甚至连朋友都冇一个。于是佢大伯就指点佢讲：阿壮哥，你交唔到朋友，系因为你唔识讲嘢。你同人哋交往，讲嘢就唔好直来直去啦，先夸下人哋。笠啲高帽俾人哋，人哋听得舒服啦，就中意同你交往噶啦。小李觉得非常之有道理，但系佢自己又唔识讲嘢，怕到时候开口及着你，咁就衰啦。于是佢脑筋一转，就谂到佢工作嗰度嗰啲等待焚烧嘅死人，于是就决定攞嗰啲死人先练下嘴啦。呢日晚头黑，大家都走晒啦。小李就偷偷咁留低，然后嚟到停尸房里面。呢阵时佢就嚟到具男性尸体面前观察咗一阵，然后弯低腰对住尸体好有礼貌咁讲：咦，位大哥，我睇你真系有福之人啊！睇你个谁知端正威武有架势，大山崩于前而不惊，一般人系做唔到噶。讲完之后，佢又嚟到一具女性尸体面前，端出一副微笑嘅样子，然后就同呢个尸体讲啦：呢位姑娘，你身上都太靓啦，你要系三家选美，绝对系冠军啦。你眯起眼嘅样，比人哋擘大眼嘅样更加之好睇。之后嘅几日，小李每晚都扭低落嚟夸赞啲死人，同佢哋笠晒啲高帽，佢越赞越有心得。后面嗰啲赞美之词越嚟越精彩啦。正当佢觉得对人哋笠高帽嘅技术越嚟越纯熟嘅时候，就觉得可以去实践一下啦。呢日个晚上，有两只鬼突然之间就来到佢面前，锁起佢就走啦。两只鬼一黑一白，头戴高帽，手里边攞住哭丧棒，小李然后急忙咁讲：你哋系边个？做咩要捉我啊？两只鬼就讲啦。我哋系黑白无常，最近地火带咗好多大高帽嘅鬼嚟冒充我哋。我哋查咗落嚟，佢哋嘅高帽原来系你戴上嘅。我依家就带你去阎罗王嗰度同我哋理论一下啦。讲完，小李就俾黑白无常带下咗地府啦。